D100 我以為黑箱作業是梁振英的行政會議專用，我不想好像傷風一樣傳染到全香港都是，因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工作安排。至於要諮詢、黑箱作業，這不是第一次我調節目，一些策略性的調動我是不會預先講的。 有更加適合的人選，我很樂意離開。 但後來到今天，如果當我感覺到一些風吹草動，我一定會留守到最後一分鐘去捍衛個平台。所以之前說身心俱疲、想離開，跟今天的處境我都是有不同。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 鄭兼漢、 林毓華、 鄭家富。 早晨，早晨， 8點10分， 有些進步， 8點10分 都是遲，我都明白，下次再快一點，今天我想開始的時候，不知道大家兩位覺得蘋果的頭條，我認為今天落得相當好，我開始想著可能是無線擺頭條，但你問我以蘋果的定位，是應該以李飛匆匆來港，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 小心，你看外國報章他是再度來港，李飛當然是來香港，跟喬曉陽的副手正式坐正，但他又帶了副手來，當然這個世界都是這樣，但問題是特區政府 招狼入室，第二個問題，他都不是國家元首，元首級的款待，三十多個支科，但這些是元首級的款待，他們在香港有保安危險嗎？這些不是威風，你是去到哪裡封路，封了所有路，等林李飛落地，現在內地都沒有這樣的漏閘，覺得他是君臨天下，這些就拆鞋，林鄭月娥做事的手法，第一去請他來用他的名字，威威了，林鄭月娥貴賓，接著林鄭月娥就當然指令警方 用罪高級別的款待，不是為了安全，我講給你聽，令人憤慨，等於你有一天浪費公帑，如果你有親戚在加拿大來香港，你可以進到閘口接他，表示你的身份象徵，在內地是這樣，在各家全部是這樣，你去到菲律賓、印尼、非洲國家、大陸，隨時你如果認識官員，他真的在閘口接你， 十歲當年我賣片去泰國， 我也有個老友寄進來禁區用陀衣槍來跟著還有電單車、警車 B部 開路，讓你覺得你很威風，但在那些國家可以付錢都可以做到，全部付錢可以安排，但香港就有錢都不行，香港有個制度，制度就是說你有個級別的嘛， 你知科保護這些貴賓第一就看他的身份國家元首有國家元首級部長有部長級還要看國家的大小評估不是跟著評估風險安全現在就用理由什麼呢因為香港有制度他就不可以說你吹呀我喜歡怎樣接待我的事就不行所以就作個理由出來就因為他來到講政改 如果講政改的話就很敏感香港這個時候講政改的話題所以就要提高警覺要保護他的身份但他們記不記得監警會的主席翟兆棠曾經講過一句說話在國家領導人李克強訪港的調查報告主席講了一句說話翟兆他說警方是要負責保護要人的安全 不是要保護或照顧他的感受大哥你現在就照顧到李飛的感受感受就是我很威風我現在接掌了這個喬曉陽其實官很小的來到香港軍臨天下幾十個資科還要說有加派警力去保護他以防萬一你現在說到香港一方面警方就跟人說 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我們有最優秀的警隊除暴安良要求市民支持另外一方面你又告訴別人來香港很危險香港何時有過這些襲擊要人尤其是來自大陸的領導來內地的領導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事令香港人氣憤你現在隨時你是禮崩樂壞你在中環 幾個地方我們一定去的禮賓府政府總部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半山堅尼地道還有當然要去西環還有他們有貴賓樓香港其實有貴賓樓很多人不知道在山頂有在赤柱有 這些人去到哪裡就封到哪裡根本香港我去過華盛頓這些叫擾民我去過華盛頓DC總統一出來那條賓夕凡利亞州大島就全部的燈一齊轉紅就被他的車隊咻一聲過就算了但香港不是的先封了路線你突然看到馬路完全一輛車都沒有的就看到很多電單車就站在路口那裡 接著要隔很久才見到車隊大哥我都不明白香港究竟不懂事去DC學習東西人家盡量總統出來減到最低的滋擾他就令到交通燈全部一起變紅怎麼同美國總統真的要保護因為你試過很多總統 全世界爭到金蛋黃都炒的就是炒得很熱的就是這個戲就上了我想從這個觀點看首先香港人怎樣看這個反應就是李飛由林鄭主動邀請說下來說什麼呢就說基本法和特區政治體系有關的議題作交流你又不說政他又不可以名正言順下來說我說政改又不行就是說基本法和特區政治體制接著我就看到一些訪問有些回應我才氣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人家問到喂李飛下來主理香港事務的前線官員來到你怎麼看啊三個字予以肯定 如果你作為一個泛民的其中一個大黨的黨魁你就這樣說予以肯定我就覺得你就成為了我們過去說溫水煮蛙理論上你連學民思潮的黃之鋒都不如人家學民思潮簡單地說喂香港人都未諮詢中央就諮詢定中央就來拍板 一錘定音,接聖旨,泛民就覺得予以肯定,要繼續談,張文今天又在明報寫,中聯辦成為維穩局,糟了,被干預了,最糟就是泛民 擔心的地方就是這裏。當然大班人剛才說的保安這些你都預料了林鄭是甚麼人。不是這個問題，見微知處。馮哥，我不是說這些形式的問題，是那個態度的問題。你想想，開門這樣拆鞋法，關門你怎知道要做甚麼？是這樣，真是。 跪在那裡還未定過幫他斟茶都未定過好像日式夜總會那樣我姐跪在那裡斟茶給阿飛哥喝不是很知道你可不可以過來聽聽日式夜總會那些女士就穿高叉的長衫你又不聽這些單腳跪在那裡斟茶和拿生果拿毛巾給你富哥 你不要扮順情那個是林鄭月娥你做律師未去過日式夜總會很打有限你一向都疾我的我一向都很打有限反正真是抵你做這個證婚之王昨天我跟下街你喝下午茶他問候你他問你怎樣我說他好碉他說是啊他 我說他起碼做證婚收5000你知道下街你怎麼說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下街你這麼笨的人都知道你不知道他賺了很多錢我說是啊所以他現在死賴做早上不肯做晚上又踩我一度又在那裡跟我說我下街你下山說你瘋了你這個法律界頭那你跟我問回後面他 你是不是這些人是抗中亂港、藐視國家幹部都不可以叫這個李飛來領導人的都是幹部最多是高級幹部他不是官拜都是應該是部長級等同王光亞問題就是你有制度香港如果有制度香港好在就有制度為什麼香港人要留在香港住呢就是我們除了是香港事我家之外我們就是因為有一個法治社會什麼都有規有矩有制度但問題是所以制度也看到彰顯到的 起碼林鄭月娥又很警方又好你要出來解話就以安全的理由他也告訴你他知道不尋常的他現在也是公開透明的這件事要責他可以不告訴你現在告訴你有30個智科加強警力他不是說因為他叫李飛他不是說因為他是林鄭月娥的貴賓他不是說因為他現在下來就處理這個 政改的諮詢的問題他都要告訴你在法律那裡是案本之萬事 起碼拿一本notebook出來 打開第五頁如果有外賓來訪港的時候他的規格是這樣的應該可能李飛的規格就是10個資科以下現在我要派多10個我就要在那本notebook那裡那本notebook那裡就找出來了第幾頁第幾條找到了 安全問題我們要派30個去到國家元首接著還有問如果大常開會那些保安局開會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他就比較敏感惹火為什麼惹火呢因為處理這個政改其實在哪裡下來處理政改林鄭月娥找他來拆鞋不是威嚇而已如果要講政改上北京談了使不使大這麼大陣仗軍臨天下要做勢要做勢告訴你政改由我做政改是由北京作事的就下來幫梁振英幫林鄭月娥補飛補飛這個政改方案不好 大家如果今天看到陳健民教授出來又說佔中可能提前現在無端端又說早幾天又說退後今天又提前我們這些人都被玩殘了你都看到中央的目的很簡單其實告訴香港人你不要賴梁振英你不要賴林鄭我們是一錘定音沒得談的了一定有篩選 一定沒有全民公民投票一定不會讓你那些抗中亂港的人入閘 只要民主派進入都閘都有得談關門談那些就即是現時的民主派那些就關門談了你先給我一個李國麟當然沒問題問張國柱也沒問題那麼張國柱不會做的你不要得罪那些老友李國麟也不會做的最重要是來來去幾個人爭余若薇梁家傑何俊仁 還有劉慧卿還有湯家驊這些人在泛民主派裏面有很大野心起碼裡面有人很想真的做特首不說誰但是起碼這幾個人一定希望入閘好了那你就給中央篩選了若薇一定沒得談的了因為他有機會贏何俊仁 安全系數很高即是對中央安全系數很高可以入閘也參選過問題不會讓他再入閘因為這五個人都不會讓他入閘好了劉慧卿安全系數高的因為你選立法會員都未必選到選特首沒所謂這個這個泛民初選都會輸這個可以啊 至於梁家傑有個question mark湯家驊最近都挺好都教心但問題他要計算不是這件事是安全系數安全系數大家不要誤會不是說他可不可靠是不是愛國愛港不是安全系數你們搞錯安全系數一定要輸是一比九十九 不是搞阿狗不是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阿狗搞 都有的，他有爆冷機會，所以為什麼要選擇要選擇包裝紙，現在不是要找禮物，我覺得何俊仁就很適合，告訴你，跟著第二個有機會的就是湯家驊，這兩個是很好的，大家要選擇找包裝紙，你一定要數算，如果不是湯家驊，我擔心的，如果我是爺我擔心的，逼貓也不行，最僵又是大陸，所以為什麼要落藥呢，為什麼要打鞭、胎爭、落藥， 我同意你，下毒、跑馬，我做馬，湯家驊第一，重心問題， 很厲害的，法律界重磅人物，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御用大律師之資深 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御用大律師資深大律師，英國考第一，基層出身，他只要找到一些好的選舉團隊 他講話肯定流利過何俊仁你明不明白還有影像也好你有迪這麼多白爛機會都不能談的對手如果建制派突然間有些被抹黑的或者勾結外國勢力CIA放這些資料出來那怎麼辦湯家驊會跑出來你一定要那個當年英國人何維廣還是誰說的那個什麼衛信說的說那個選舉他一定要保證百分之一百 安全系數才可以推出的一個普選你記住這句說話不是那但是為什麼我說湯家驊這些機會大家都有些明白背後他不會相信的你看王維基的日子王維基雞毛鴨血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想我當你說最壞的事我不是我現在完全因為湯家驊大家都是朋友老友你我當你說我現在假設你說最壞的事去向中央賣了賣了海鮮都沒用的那不是海鮮賣雞皮雞血賣海鮮 我們從小時間就去八點半的節目又今早又沒有聲音視像又沒有聲音如果一個人說就不是了你信不信如果D100只有一個人聽的你想想林毓華你不用看你學我教你看Facebook你信不信今早如果D100是沒有人突然間沒有聲音只有一個人說我走了拜拜我放工了你向那個媽媽對著一個人說話一男子說話兩個對著你傻的你 林毓華你叫他檢查一下自己的武器我以為你看到什麼大新聞嚇到我林伯是大驚小怪他以為突然看到湯家驊賣師傅大哥我想說就算你肯賣包括我和你我說要選就算現在去賣師傅他都不相信你我不是說賣師傅這個問題我們休息一休 你說因為他有醜聞可以隨時拿出來香港人可以原諒醜聞因為他的醜聞太濕碎然後是舊聞來的這個也不是這個問題你看看醜聞隨時備用的你看今天黃維基就知道隨時備用兩年前的東西那他就是這樣你不要以為他醜聞沒有炸藥十年八年前的選檢隨時又可以拿出來用我經常都說了他們裡面那個維穩局現在叫維穩局很多檔案不是 你入過以前的藥房尾很多小櫃沒入過去的因為現在沒有了這些藥房一盒一個櫃桶木的很漂亮的那個執藥佬整埲牆都是的以前那些很厲害的現在哪有有去博物館看有中環那幾間有但是那些都很小的你說怎樣但是整埲牆都是木櫃他可以看都不看隨手拿來然後用手一拿就搞定了 跟你們打一次一樣每個人都有一個櫃的你知不知道鄭家富有一個林毓華有一個鄭經翰肯定可能兩個問題是什麼時候你一個櫃四尺大櫃什麼時候拿出來我們現在要去聽教堂我以為黑箱作業是梁振英個行政會議專用我不想好像傷風那樣傳染到全香港都是 因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工作安排至於說要諮詢黑箱作業這個不是第一次我調節目一些策略性的調動我是不會預先說的有更加適合的人選我很樂意離開但後來到今天如果當我感覺到一些風吹草動我一定會 留守到最後一分鐘去捍衛個平台所以之前說身心俱疲想離開跟今天的處境我都是有不同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接著就找一個很漂亮的聲音，肯定是靚聲的我們，不聲靚就沒用的，我都說聲靚你又不夠難緣舞，你聲靚就我們介紹歌的，我們都有一把靚聲在這裡，吳嘉廉的聲音也很漂亮，就不是我來論證的，今天一周可能蘋果都登了我們金句出來，論證這個 我不記得了，我現在去做香港電台第三台Batch，拜拜，我答應了人，你真是的，OK，高，大班，所以提一提你一語成籤，大班剛才提到，幾個地入閘，如果計一計，我認為只有何俊仁是有中共的所謂底線。 所謂的安全網，泛民陣營覺得這樣收不收貨呢？又或者廣大的市民，特別是現在在這裡都是撐佔中的運動的。現在我又覺得QK和矛盾諷刺的地方就是什麼呢？就是一方面你見到這個梁啟智，梁啟智應該是公民黨中人，如果沒有記錯。 學者和港的工程，或者他都有出來說過話。他今天在《明報》這篇文章是在張文光之下，張文光寫一篇《中聯辦是香港維穩局》，當然啦，還未正式成立，或者在台面未正式有這個名字，沒有經過法律的安排。 張文光這篇《中聯辦香港維穩局》，他是很詳細列出，由回歸開始有史以來，這十幾年來的發展，但是裡面都被我們暗暗覺得 你中聯辦雖然成為了維穩局， 但是你民主黨甘願做維穩局的一粒棋子， 接著你全民提名，你張文光都不敢認同， 還說非必不可少。 這些梁振英的藝術語言。 接著你就看到梁啟智就動泛民了， 即是動張文光之流、劉慧卿之流，你泛民入閘就可以了。泛民入閘他有一段說得很清楚，我都十分認同，入閘應該是結果而不是起點。你沒理由將個起點入閘就等於普選，不是這樣吧。入閘呢， 這個真的值得拿出來提，你這個比喻究竟是否對的，我覺得都可以討論。你這個觀點即是說有些人會覺得你連入閘都沒機會，你硬叻識飛都沒用。即是你這套戲，真是幾多人，幾多百萬億萬人看都沒用。 不知為何空城電影看中你也好。但是這樣，如果你從這個比喻，我就用另外一個比喻，即是說去看這個是什麼獎先。 你玩完了，你沒理由用入閘作為一個所謂起點，就表示爭取到一些東西。所以如果這個獎基本上都不是供應在藝術電影圈是好的獎，又或者我們這個日後的選舉根本不是供應一個普選，我入閘來做什麼？你沒理由用入閘作為一個所謂起點，就表示爭取到一些東西。所以現在擺明了，李飛下來就是想一錘定音，我這個就是北韓電影節。你玩完了，林伯，你的肚子餓死了，一來是這樣，你覺得對，雖然一個肥的手，不是，他兩個其實，你問我，我接觸的官員雖然不多，但我從這個近距離很遠距離，喬曉陽和李飛有一個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明非是很惡死的，你看他的樣子。我見今天的外國報章就很強調他們的學歷、他們對於法律、對於基本法不重認識的參與。當然了，因為這次林鄭請他來做什麼，就說講基本法 理論上，所以泛民，你李飛下來，我一直都說，我說我們不是不想跟中央接觸，一國兩制始終就是一國，但是當去到接觸到這麼敏感的課題的時候，你泛民心裏面就算是想跟他溝通，你都應該保持著一定的骨氣。所以今天《蘋果》說了，有一段，好正中要害的，有消息人士說，知情人士，他說，我讀給你聽這句，讀完你就真的頂心，中央認定 泛民應該靠中央對會面談判更着急，即是中央已經知道了，抵到你這班泛民想跟我們中央會面面談平起平坐，以為你着急過我，我用不著跟你急，你這樣就給了底牌給人看，這個底牌 有原因，因為你2010年民主黨都衰過是這樣。接著你湯家驊最近又上北京，用大律師公會上去談，你又露了底了，你是很急的。為什麼要這麼急？坦白說，你沒有一個真普選，你不要像學民思潮那樣遍地開花， 去到各區宣揚全民提名公民提名， 你給一個壓力就是給中央會應，你這麼急，最重要是入閘，最重要是入閘，最重要是入閘。大哥，你入閘就很難。如果看外國報章的圖表，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多次就講政改釋義解惑，由2004年4月6日到今天，你猜過很多次。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我們香港人都是不明白的呢？ 最慘的是香港人其實有很多人都明白，他不明白呢？是泛民裡面有些議員不明白，最慘就是這樣。林伯你真是點中一些要害。其實香港人因為選出來的制度，他選過沒那麼爛的蘋果，選泛民，但是泛民有時不生性。 你就不能夠代表香港市民去爭取真的普選，香港人其實很淒涼，在這一刻是很氣頂。所以你想想，知情人士根據這一句都說，如果人家中央已經看到你的底牌，你很怕沒得面談，很怕沒得談判，快快脆脆希望 就能夠最好就給我入閘，讓我入閘就可以令到覺得我們都爭取一點，你不是真的打算爭取真普選的話，不只是香港人看到的，中央更加看到。所以你說中央看到之後，下來見誰？李飛這次下來主要點名兩個團體，律師會、大律師公會，我又跟大家分析。 湯家驊當日前幾個星期跟大律師公會上北京，為什麼可以談到普選政改的問題？大律師公會大家都知道，開始律師公會淪陷了，不用想了，待會再講一下那個什麼青天廣場，青天白日，教青年人要講法治又要守法，律師會淪陷了很多年。 回歸前回歸後，他都是站在權力的一邊，都是獻媚的一邊，那些算吧，大律師公會就是主要統戰的對象，因為他知道如果大律師公會能夠收聲，基本上佔中都可能有一些人會歸邊，所以這次你看到 泛民都不用見你，他知道你緊張，需要見你，對吧？調戲你來賣。但是你看報紙的寫法就說林鄭請他下來，如果各界人士交流，如果各界人士只有律師會，然後等待12月，現在的日子透露了，12月中，即是12月的最後禮拜三，最有可能就是應該是12月的16號，一講完，所有的議員雞飛狗走放假。 當年你知道零五年都是這樣，如果大家幾時我們學得這麼大陸化或者內地化呢？一般來說，譬如你說邀請貴賓來，當然是一些行程、見哪些人、老組排好了、安排好了。我拿著這個叫文匯報，他寫此行的具體行程和會面的形式仍然在安排中。 部分的場合將會邀請傳媒到場採訪。 我們特區政府不是那麼辦事，那麼窩囊，內地就真的，你去內地見誰你不知道的。所以很明顯，這次商界的領袖一定會見，應該明見暗見，總之就會見，因為佔中要靠繼續發聲，要出聲反對到底。 明開名的就是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其他泛民已經透露了所有立法會議員公開都是未必見的， 因為留待12月18日之後， 當1月初2014年 中聯辦宴請回宴立法會議員，那時候即是由李飛今天下來 一定有篩選 如果12月18日這個諮詢文件出了是一個直接沒有了道的諮詢你宴請中聯辦找你跟著那班人背後說你是在笑什麼賤骨頭不管不行的你們賤骨頭來的你要習慣給我們管給我們打給我們吐口水給我們撕你屁股撕骨 對不起,我都要這樣說,這樣的話你都要走進去給他踢 難道不溝通嗎? 可能就是蘋果找了這幾個李卓人就說你這隻逼人上街沒辦法一錘定音就要下來但是請大家都要想一下是香港內部一國兩制為什麼我們有兩制呢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民主開放的政制有別於社會主義的共產修正的社會主義的共產制度底下的 一黨專政,我們有別的,還要招狼入室,還要30個資科,怕死被人暗殺。你就知道究竟我們的泛民在想什麼呢?接著梁家傑我知道,所以你看到梁家傑一定是其中一個想入閘的。是。是嗎?接著說,差不多說到欣然接受。大哥,你怎麼可以,你怎麼能夠,你有愧於 支持泛民的選民我希望他們真的要麻煩一醒罵極他們都不醒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拿著《東方日報》的政治解碼 除了白鴿黨和公民代走街坊路線的民協、街工、選民、全屬專業人士的幾個泛民功能組別議員敢賭一局嗎現在距離佔中行動上有一年說近又不近說遠又不遠北京兩派了泛民是時候抉擇即是說泛民還未抉擇不是已經決定了嗎 這個政治解碼東方其實給我印象中他寫得沒那麼盡當然他就說走街坊路線的民協街工選民全屬專業人士的泛民功能界別敢賭這一局其實他就是想分化泛民裡面有幾票 宣稱那幾票是專業界別例如莫乃光、張國柱、李國麟、李國麟真是談上頸了差那個字差很遠整個人都不妥當然了現在只差四票如果拔走泛民四票<笑> 就已經搞定了但當然你說教育代表教協我相信他未必會走 但是李國麟、莫乃光甚至是梁繼昌你不知道他在哪裡犯 秘密見他,因為你在香港始終都揚開了,過去的日子我相信已經開始默默在內地,或者甚至其他國家,我告訴你,都已經是見這班人,一路落緊藥。不是香港見的原來。 甚至台灣也可以,現在不行嗎? 跟中央溝通沒問題 很多人裏面不是每個人都有料到有些是聲稱他有聯繫這個又說那條線我說你不用理我不理你就瘋了算了總之我就說我堅持到底我說我的說話你要說服我你就立即說出事實拿出理據我也拿出我理據希望說服他反正他們都是打一份工他們都是交代總之我就搞定了跟鄭家富談完跟李國麟談完 投票是靠他們,我沒有保證,是這樣的,這個世界沒有辦法,但希望泛民中人你自己在對著關鍵的時刻,你要有所保證,這些是腰骨,所以我希望,但到現在為止,三人組都說,林鄭都說,社會見分歧,他期望社會各界盡量收窄分歧。 達成共識這些分歧你問我很難達到共識我們看的就是真普選有普世價值的而不是有篩選的有篩選的絕對不是真普選我以為黑箱作業是梁振英個行政會議專用我不想好像雙方那樣傳染到全香港都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合理的工作安排 至於要諮詢、黑箱作業這不是第一次我調節目一些策略性的調動我是不會預先說的有更加適合的人選我很樂意離開但後來到今天如果當我感覺到一些風吹草動我一定會留守到最後一分鐘去捍衛平台所以之前說身心俱疲 想離開,跟今日的處境我都是有不同。風波雷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經翰,林毓華,鄭家富。9點10分,鄭經翰還在迪台。 不是,那是我們人民電台,香港人電台,我搞錯了,是英語的頻道 1000多字，很誇張的，差不多大半晚了，差不多半晚了，就未夠半晚就差不多了。那你知司徒華與張文光呢，又或者司徒華與司徒文光呢，明報就好看他兩個的，一向都會找張文光呢，來去寫一下論證的，還有代表著民主黨內部一些立場，同明報之間未來眼去都是用這個看法。 始終大家想想誰寫的，是這樣的，即是你跟署名人士沒有關係，都是一個集體創作， 跟著就說誰是誰，你跟誰張屬，打電話去看看能不能拿到版位，那當然是這樣的。張文光這篇文開宗明義以中聯辦為委穩局，跟著呢 不斷插中聯辦怎樣不行，跟著就說中聯辦干預投票簿了，即是上次香港TV PNP那件事。左派傳媒一不做二不休，認為干預是天經地義，港人是戰骨頭，早晚要習慣中聯辦的干預，鷹派的文章徹底激起港人的憤怒，撕破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最後面紗，破壞了港人對中央僅有的信心。 接著呢,閉一閉再,你是一直說,破壞了我們的信心,破壞了我們的信心。但如果是他的說法,就說是什麼都要他們認為是天經地義,就不是干預了。那但是,我認為是應份的嘛,我給意見,或者我走去插手進去。其實呢,他想提的就是極 左五國西環和港，即是中聯辦代表現在中共的維穩裏面最左的陣營，最左的陣營就禍了我們了。即是說可能他心裏想死了，為什麼10年都有得入中聯辦，到現在都沒有人找我們呢？心驚恐起來了。 正所謂知情人士蘋果在另一部分說中了，他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判，他們害怕，泛民擔心沒有這個談 一篇這樣的文章我硬你張文光寫小飛你知不知道張文光開會經常都是這樣的開黨團不斷趕稿啊大哥你多少稿啊五六百字一會你寫完都要時間的嘛開會他不說話是這樣寫稿這篇文千多二千字啊大哥你猜一晚能夠寫成當然不能夠而且這篇文寫完 不只是代表張文光所以第一不只是代表張文光是民主黨內部的主流共識第二同明報未來眼去在今天李飛消息出現就要登你拿到當然你又說拿到鄭家富這些眼光那你寫出來我當然要看 然後明白,要分析給大家聽 看報紙編輯的立場也是,要選擇對的 相關日子見報的威力，這是對的，所以影響最好，所以關注，即是說李飛來香港，通了天，何時來，特別是《明報》這糧粉報，林鄭的辦公室一定早告訴他，接著大家就鋪遍蓋地，接著呢，不如有些人明眼人說他沒理由動中聯辦動得那麼厲害，你遲早都中聯辦來主導政改，這就是明，英文有句說話叫做read between the lines， 一來是這樣，那個真正的傳達什麼訊息，二來就是明報根本現在都分開了兩個 主流在爭論，一邊當然是希望繼續擦鞋擦到上心口，一邊就是中層的記者，他覺得大哥不要貼，車毀人亡，你怎樣都要有些論據來動一下現在極左的路線，那你就適合張文剛下這支筆。於是乎我只是說張文剛這篇文， 你再是這樣你就逼狗入窮巷，你民主黨沒得選擇了，你再扮賤骨頭，你之後連那六席都又再減多兩席，你民主黨就成為第二個民協，你香港就沒有影響力，就玩完了，接著第二個對象要對的就是公民黨，你民主黨都可以擺在一邊，你很明顯，如果你民主黨還不去想一下這些呢， 擔心一下和自己的定位就很得人驚，但是他最後始終都是用反抗，他說覺得我不甘心這個結局，我不甘心被人說賤骨頭，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奮起反抗，我今天就用奮起反抗這四個字 就記得張文剛你今天說的這個說話，你不要以為你這篇文章最大的意圖就是換取能夠真的埋檯有計談，當然啦，他要換取有計談，即是說如果你不跟我們談，對不起啦，我們會奮起反抗，我們會站在，就算不是站在學民思潮那邊呢， 我都會扔多些去公民黨和人民力量多一點，不是去到佔中那邊，你真厲害，我還沒說佔中，民主黨的頭頭過去說佔中的立場是怎樣的，你記不記得，你有沒有印象，沒有印象，就是囉，模糊一片，跟張文剛的政治立場十分接近，就是和熙麗，是吧，即是 全民提名是非必不可少，佔中有需要我們都考慮的，最多是說到這樣，所以你過去完全不會掌握到民主黨在佔中的立場，甚至劉慧卿試過我印象中開頭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不要做犯法的事，大哥，你跟律師會最近搞過什麼話？ 青天廣場，青年的青，天H的天，青天廣場，就青天白日滿地紅，政治都很正確，港式的中英混雜，法治與守法，今年那個話題，作為律師會的會員，我當然對律師會這班 頭目用大公文會形容的頭目，律師會的頭目他們是怎麼想的我當然知道，如果你說法治與公民抗命，那你才對一個年輕人有興趣，法治這兩個字已經是隱含了 你是要守法的，因為以法治國，這個世界為何要有法律呢？因為人是要管的，真的，你不可能沒有法律的，要有法律當然就要有守法，所以你說法治與守法就是媽媽是女人，你硬是說兩件事放在一起，兩句同一 通常是兩樣不同的東西來給年輕人思考這樣才對所以你應該說法治與公民抗命這樣你才能告訴我法治雖然是有法律但如果這個惡法的時候是怎樣如果這個法律是維護一個不公義的制度的時候那怎樣 這樣才啟發到年輕人去想你過去一段時間很多比較保守的人就說不行的不要那麼動動青少年學生哥真的不要叫他動不動參加這些明知是非法的活動所以這個青天廣場我再強調你要在另一邊當你講法治的時候你就講這個法治精神是什麼然後就告訴年輕人 如果你不守法有什麼後果為什麼我們有些人提倡一些不守法的公民抗命這個公民抗命的結果將會是怎樣這個公民抗命令到這個社會走向什麼發展你這樣說給別人聽那你就律師會就正正當當你就不是一邊講法治接著再強化了法治就要守法守法守法 不要佔中那你就理非就下來見你就是這樣而已你民主黨未去到這個階段你又不敢說公然反對佔中你在這裡半掩琵琶長一句怎麼說心哥不在這裡玉琵琶半遮面玉抱琵琶 半遮面應該不用心哥都教我都記得了又要政治牌坊但是你又要很想跟他談判為什麼泛民要走到這麼落魄的階段落魄這兩個字我真的給他們了這個落魄有時就好像 有時人生去到這個階段好像盡了力都好像得不到他應得的東西但有時是你自己拿來你真的自己拿來你不要讓人覺得你那麼緊張你應該都不要那麼緊張香港人的事就是香港人去做 你就好像學民思潮低估了自己的談判的力量亦都忘記了後面有責任是支持他們的香港最重要就是人 你看看HKTV 為什麼可以突然間運動搞得這麼厲害就是無緣無故我未問過你我那次問大班你在Honolulu我問大班因為那時候我在意大利我說我距離了一段時間我沒有接觸香港那些東西我只是看新聞我感覺不到周圍的氣氛但我說就算我在香港我都可能不會認為那天的遊行禮拜日的遊行那次第一次遊行是有十二萬人那麼多人是會當我知道但竟然有這麼多我問大班都說他估不到大家都估可能是最頂都五六萬 我都估是幾萬人 是啦那你就知道 香港人當然有些人真的沒有電視看他真的出來但你不要理香港人有很多人從來沒試過上街去表達他的想法即是說香港人如果你動到他自己的觸動到他的喜好最關心的事情他真的會出來的你說香港捏了這麼多年的普選你說普選不是香港最關心的當然不是當然是香港人最關心的但其中的手法就是 令你這樣去搞折磨了這麼多年你麻木了當然是有些人你會冷淡你會認現實佔中這個課題已經人麻木了再回頭但當然有很多人說佔中大哥你又說七一搞又說七一之後現在又說七一之前當然有些人覺得但這班人始終這三個真是 真是學者爺穆斯回來了大哥你的問題是講了什麼都是講佔中我李慧玲又找了司企佬以前南華早報的總編輯另外還有現在在大學教書還有浸會還有一傳媒的CEO Mark 大肥佬Mark Simon 還有一個左仔民建聯青年部的副主席我都不認識他的 Derek 炒的了，writing是on the wall，我講了一些話，那些話有一大有一條廢柴，他們很過癮的，有一個叫做Anthony寫了一個email給他，他又不是打電話進來，他打電話進來我丟他，他就稱讚了康連和阿倫先，說怎樣持平，現在罵人，說那些廢話，我說特首辦有個位給他，虛以為待。 不要你講那些話了，先講一些正經的事，我們首先有些事宣佈，我們那三場演唱會昨天開始買，我們拿起每場拿起300張票，不同價錢，230晚我們拿起的票，聽著，留起那300張票全部賣光了，今天一會10點開始 還有700張票 每個價錢都是很偉力的，其實那個場很小的，每個位置都好的，你供那個場1000個位置嘛，中藝館也有，或者去城市售票處通，你昨晚都買到票的了，但是那些賣票好像是賣樓一樣，一批批地出去，那些賣給自己有嘛，內部認購先嘛，是內部認購的，真的這樣，給你下次留花通知我一聲，留花的事，行不行？你來呢，我就有張票送給阿嫂的，OK 我現在駕駛有如果那天大吉你的利是放假吧你聖誕節如果是香港的你真的開口夾著你我有四口嗎我都沒有你有聽過什麼叫做MT呢空巢你現在空巢而出了 500蚊票我們留起給自己有的500蚊票就賣光了那100張另外還有那些200和300和200蚊那些還有大約20%剩餘20%即是300張就60張票剩所以無忌賣得挺好 還有大約40%的票剩，大約是43、12、18張票剩，所以如果大家要買票的話，如果買29號不是城市電腦，大佬，可能人家上去，城市電腦不同，中文叫什麼？購票通，城市電腦還是城市電腦，這個叫購票通，我從來都不去買票，所以不知道。 不用你買，一臨都說幫我搞定，很麻煩的，那班日場夜場那些，其實今天10點開始CityLine售票購票通就開售了，另外還有通你琴行，每場都有700張票的，就未賣的，你如果今天要去我們的小店，在上環站的D100站，仍然有29號的日場，三種票價的票都有少量， 有八號的夜場還有少量，只是300元和200元的票，當然大家捧場了，這些票還在賣的，如果真是需要的，所以不是絕不我寫的，你又不關你事，絕不加場通常這些開頭當然這樣寫，絕不加場，你沒有學張文光，非必不可少，你給我幾秒你想，給幾分鐘，現在去聽我們交通，絕不加三個字， 絕不可能加場，行了，絕不去聽交通， 包啊包啊包啊，自己有靚位優先購票計劃。

你說在香港當然是第一，剛才在節目中因為訪問到Lex Media的Mark Simon 一傳媒的CEO肥佬Mark Simon，老外來的，他就說 一傳媒的網點的巴閉，就威脅到TVB，然後說到電台，他說他們有留意我們的apps，他說使用香港電台apps和使用我們apps的人數相比，他們佔到我們大約20%。你說香港電台還是商業電台？香港電台，20%左右，即是香港電台，我們的20%。當然他是看apps的使用人數。 但香港電台在香港有大氣電波，當然我們還有Internet，亦有固網電話，我們每天都維持1萬個人聽，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全世界，我講過，應該大約50萬人聽左右，但這些東西起碼通過互聯網廣播， 那些數字是真的，而且很快知道，TVB也要今天12點才知道它 你猜今天的點數是如何呢？ 林毓華就空多吉少了，一定高過20，我昨天開了本是20，你覺得會高過20，看勢，老實說，因為第一個問題是沒得作準的，因為那800人是永遠不知道的，有那800個black box，你說這統計學一定有誤差， 但今次誤差很大，因為今次的問題是牽涉到公眾利益，還有一些杯葛行動，而杯葛行動又不是個人可以參加，這就等於篩選，所以為什麼我們反對小圈子選舉，但你說平時就這樣做民調，當然可以參考，但今次只是這800個 那個黑盒如果沒有杯葛行動，如果沒有杯葛行動沒有事的話，他就可以反映到，那個有個誤差，5%上落，但今次因為有了杯葛行動，而這800個人裡面是沒有參加的，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參加的。聽說 杯葛行動的Facebook的召集人說有雙位數字參加了，即是10多個，如果說雙位數字這樣說，本來只有7、8個，那800個找到10多個，正常這樣說，你10多個，你計算percentage，大約15%左右，你不是將它平時應該預計昨天當它有30點，30點減15%， 即是8、3、24，應該怎樣？26、7點，不是我這樣計算，如果這樣計算，我主觀願望，即是他主動去找那些負責人，說我來一起杯葛，還有一班他不主動，但他都知道這件事，因為我希望主觀願望我都說了，800個裡面是香港人，如果真的是縮影，大概有55%至60%，55%至60%是真的比較開明， 跌到下去20以下，這個就是我希望這樣得到，等待接近，可以這樣計算，我們可以科學一點這樣計算，有一計的，其實統計學永遠都對，不是有用的，否則就不運作統計，讀添，有沒有人給錢，統計公司要做事，人家副講的那樣東西，800個人，我們當作現在大約50左右，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450， 350也有一些沒有的那些就不用想了我覺得都你投得民建聯票的這些就是好人來的有一些他們全部不是投民建聯票有些沒有投票即是好像十多個上街你統計不是這樣計算的我都讀過一下即是四六呢 他已經代表了你所有計劃的參考因素，就用450，你不可以這樣計算，永遠都計不到。用450，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支持的，通常這些東西都是一半一半的，尤其是有很多人覺得看電視對他們來說，我看電視而已，很無聊，有些人覺得沒用，你當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就當 我比較主觀一點，我希望450裡面有兩個。我當250是支持這個運動的，有200就積機的，250積機的，250over800，即是大約四分一，多一點，當它四分一，即是沒有四分一，怎麼差呢？如果30點你就7折，打過 即是23左右，但我計算應該是25左右，因為你同時又吸引了人們看最慘是你明白嗎，你這個一定有反效果，本來不看的，你不如說要熄機回去看有什麼料，你明白嗎，有人專唱反調的，還有他又說拿300萬出來，又這樣那樣，你那個 最興明愛了，我們真的覺得作為一個天主教，發展寒了，打給明愛了，現在天天去找到他們，禁制不可以打給明愛了，我就收到一些訊息，你知道天主教內部你都明白，有建制派的，有建制派，這個社會裡面一定有不同的光譜，而且越來越厲害，於是裡面有些人說真的，300萬 在香港慈善的捐款裏面是什麼數，很欣的，大哥你說有30點就捐300萬，捐了300萬都不是給你明愛了，其實我有一件事有點失望的，好像蘋果應該跟阿Mark說的，其實他們應該今天或者應該今天再做多一次調查，可能在做，應該今天公佈的，他們應該自己找調查公司問問有多少個人 昨天看了這個節目，那就比較準確一點，就不要依賴那800個黑盒的人，因為那些黑盒人有職數的，其實任何有職數的調查都是有bias的，沒錯，真的應該有些公信力的調查，誰找回，鍾庭耀就應該做這件事，肯定有人跟他做，他做了給你罵，鍾庭耀，你千萬不要做，人叫鍾庭耀隨時，我告訴你， 今天如果你買報紙，我要說一說 如果你今天買這幾份報紙，經濟日報、南華早報、明報、星島和信報， 你就會發現有一張差不多我做過印刷的100多磅的粉紙， 不是粉腸,是粉紙 粉紙，真的很重，100多磅，就四版的，就是彩色還要印刷精美，有專色的 印這張紙本身幾重，即是將這些紙幾重，但磅沒有100多磅，我們行家就叫磅，即是100多gram，即是100多gram，印這張東西，這張廣告為什麼我們拿來講呢，就叫喜會，就是一個喜帖街，重建項目，灣仔，灣仔，就是一個樓盤來的，包裝成一個寓居香港上心的林蔭大道之上。 我就不知道灣仔哪有林蔭大道，不過沒有你的廣告，白馬王子也有，我們有個老友，你經常見到我們不認識的白頭佬，那個是廣告奇才Wildy，去幫樓盤拍過，去阿根廷找一隻白馬，找個金髮女郎，賣真假樓盤都試過，對吧？為什麼今天要拿來講呢？這個第一就是喜帖街的項目。 第二我先講了這個廣告，兩元一張紙，這五份報紙如果根據他們自己講的銷量，就超過總共就38萬份，即是要印38萬張這張紙交給報館，報館就將它包了去張報紙，就拿去賣，那個廣告費呢 就拿了最少10萬元一格拉雲計， 其實應該差不多百萬左右加上印刷費就是二百萬左右就是設計、種種東西二百萬印一份喜帖街包裝的樓盤的喜匯這二百萬裏面有部份是公帑來的為什麼這個項目大家知道是市區重建局的項目來的跟發展商合作的哪幾個發展商有信和合和主要就是信和和合和加市建局 即是說這些樓賣出去起碼在推廣的成本部分是公帑這是第一不環保的你找這麼厚的紙去印四版包了報紙有沒有必要呢第一件事不環保第二件事有個很嚴重的市建局的問題出現了當你這麼便宜趕走原居民的時候 用7000元一呎的收人的樓的時候你建了之後就包裝成為豪宅就賣3萬元一呎那你說這個是不是應該市建局做的事離譜我不明白市建局為何建了樓是要變豪宅你明白嗎這個才是問題所在再加上這樣的宣傳離譜這個政府真是最離譜就是市建局將這個鑑平鑑賤破人家園然後三萬多元根本不能回到這個社區居住其實這個社區發展的模式根本是否要繼續這樣下去如果你剛才這樣數你只賣廣告都用幾百萬其他配套肯定不止這樣的話其實你跟我們社會脫節 你不是為基層地區重建為什麼你現在覺得這班人在地區住得這麼慘樓這麼舊涉及到那些居民是否都是大部份希望就是在那個社區居住那些居民可能都是大部份希望就是在那個社區居住想辦你說得對那班大部份都是老人家來的你去叫他們去別處他們不習慣大家歷史講句名字都短一點你叫他們去別處不論天水圍很嚴重所以這是一個社會重建的方向和政策根本不如用市建局你剛才這樣督數計一計根本不合理根本不應該繼續容許這樣做 你是將市建局收起樓沒理由去建豪宅這才是問題為何要建豪宅為何不是建清水樓很簡單清水樓拿一些地來建大家平民百姓都可以住得起最低限度你不需要這樣建豪宅說回明愛說回TVB問題明愛不單止看了300萬 我告訴你大家不要這麼簡單不要這麼幼稚三百萬裏面捐給十個慈善機構我當你明愛最大的那個給你分兩份好嗎都是捐六十萬給你五十萬給你會不會明愛就去叫人開電視冒著大不位呢 當然TVB有人收買它 你說私人收買有沒有行賄那些我不敢說但可能說 你們將來籌款我們幫你一定有這些就有利益衝突在這裏日後是你籌款最流行的在星期日沒什麼人看的時段讓你賣廣告今天要賣廣告如果大家考慮買相機應該考慮買佳能 Canon 因為Canon 起碼知道這個台慶節目勒慶了香港人 起碼他有個政治智慧我麻煩你抽起我的廣告好了但是去超市就不要去哪間呢就不要去維康了他連續七天還要跟他搞大他那你有什麼辦法呢不在那裡拆拆今早陳志雲那裡又在那裡亂說我們好像有些三批在那裡 你聽聽今早說什麼在電台大放厥詞 剛才有個人在Facebook說你讀得對一語成讒那個人是這樣說鄭家富錯 你當然是你自己錯不得的我你也是讀醫院成千萬當然我問你兩個怎麼讀但我因為你是我律師專業人士騎得很好你懂無線機即是打爛我飯碗是我的使命我第一句對記者已經說如果收視300萬我喚公司或者屈公司捐我講的那你是屈公司誰呢你跟誰講管理層我沒有跟他講過我只是跟管理層我沒有跟任何人講管理層的管理層是誰我直接都沒有見過他他不是在香港我不會跟他講這些東西因為他年輕我他的經驗不夠我好對於傳媒這件事所以呢 我講得出來我就覺得他們會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沒什麼所謂了說一下而已大放厥詞這些呢這傢伙他之前要督爆他之前我不自在這份工我TVB只有一個show現在突然又說改口了說你打爛我飯碗就是他懂得說話的煽情這個世界最大惡極一樣東西打爛人飯碗尤其是走街踢親個黑衣兜的缽子<笑> 所以我們以前老人家不是啊我阿婆啊真的這樣教我小時候我給錢你零用錢你起碼留回五毫子在袋子我還給你留回你走街踢爛黑衣兜的缽子你這個盆子給人的嘛你小時候那時候五毫子即是你怎麼袋回你錢那時候都一塊錢了五毫子那時候不是很多錢的搭巴士都是兩毫子分段都是一毫給你搭來回巴士加一個分段而已富哥十元 不是他說怎樣意思就是每個人老人家教人都很有智慧不要人都應該代錢在袋子裡不要花錢以示不時之需當然廣東人說話就很厲害老人家就是你踢爛黑衣我媽就說怕打爛你的雞蛋你踢爛黑衣兜你踢爛街邊黑衣的缽子你都要賠給人到時沒錢賠怎麼辦其實很多東西可以派的可以說沒錢搭巴士就可以 沒錢什麼都可以好像你媽媽那麼說你打爛人雞蛋更嚴重好像鄭家富那樣走街跌都要揈揈人的雞蛋你要賠的嗎小揈不是撞到人雞蛋接著這傢伙你看到他馬上轉口風第一他說這件事是厲害的他名字也厲害第一他就改口了 喂,我份工你有沒有打爛我飯碗,打爛人的飯碗最大惡極。第一樣嘢,是人都知道陳國強條呢,我沒有跟老闆說的。我都不跟他說這些東西的,就跟陳國強跟他說,不夠班。上市公司來的。你不要嚇嚇。打我躲出來,大佬,不行的。OK,就是受到分析了。現在就在那裡兜。OK,在那裡兜緊的,他就。跟著呢, 他又說無端端說陳國強不夠班什麼事他不是他買他已經說了陳國強不夠班比較年輕對傳媒這些掌握不夠他厲害即是說學你的估計他當然被人分視了不是是不是你也看到了本來梁乃鵬叫做一個事事正正的人現在轉了老闆之後昨天他都出來說這些賤話 那些文件寫文連和人民力量所謂而已我們申請而已我們不知道多開心我們的數字多好看無懈可擊你是一間上市公司一個傳媒的上市公司的主席你起碼都說我尊重連一句尊重市民的意見都不說就差不多說你這班人拿去振興 刁民一班所以人是會變的看你做什麼所以為什麼梁振英的政府搞到現在今天就是因為梁振英的問題你看到全世界的人都變成壞人你都未講機管局今早都未講機管局裏面的內鬥機管局就很簡單這個太子爺 你知道這個包括他又未必支持這個太子爺兩個都不支持你應該留下地是用來做基礎建設的用來做機場的譬如將來考慮加多的停機坪大樓即是你這個是專家飛機庫現在沒有地方就是沒有地方就是填海否則只可以填海 第三條跑道更加不用說起源都玩完了香港都機場都即是你是反對起第三條不需要直面後你已經沒有什麼必要你現在最重要是怎樣在目前掌握形勢怎樣去爭取多些飛機飛來香港他經常都是說航空控制管理員控制叫什麼 你覺得是否應該跟深圳廣州的機場融合讓大家活用大家的用盡這是大陸人想的如果你是本土主義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當然不可以國際就當然不可以但內地航線你是否應該在深圳那裡去飛呢就是這樣而已還有你有高鐵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